你心思老爷我不知道，你嫁给那个石匠张石桥，跟人家过了没有二年半，四十亩好地给吃尽了。想叫老爷我收下你，在马前活下了水一勺，勾践人收起来这勺水，张银的夫人你就做了。勾践人收不起来这勺水，你来看，在马前难逃我的三尺刀吧。吩咐众人快活水，在马前活下水一勺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第十一届金门曲会北方曲校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呢，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。那我们今天节目所剩的时间呢，再请大家欣赏一段我们北京曲艺团的老艺术家了马玉平先生演唱的《河南坠子》《寒英借娘》。 当得教导要牢记心上的人。 用撕破的衣服暗藏于水。仔细看，我手的伤痕就在衣内藏。孩子，怎么把你打成这个样？骂了声，恐怕天地狠毒的拆了。韩英说：“娘，别难过，莫悲伤。” 胸膛啊！ 娘永远跟着当走。这时候人生嘈杂，不住的嚷，碰把天勤劳，放他的贼眼放凶光。老太婆劝得怎么样啊？韩母说，我的儿从小他就孝顺娘，碰把天连说好好好，你一说他一定答应受照相。韩英姑娘，这儿有纸有笔，快写吧，快叫赤卫队解除武装。韩某说，孩子，娘说你写，你写上红旗挥挥挥，贺龙将军到，火烛烹八天，把白匪全都消灭光啊！那老贼只气得连声嚷，把这个宫匪婆给我压下去，叫他见阎王。呼啦啦，宫匪徒一拥而上，韩英他挺身而出，挡住了娘。你们这帮灭绝人性的狗禽兽，死到临头还要把人伤，祸害刀山一个人伤，不许你们难为俺的娘。韩母说，孩子，不要管娘，就便是打死了娘，你也不能受着降，把这个宫妃婆给我带走。